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剧场拧了转转的狄仁杰坐中间，元芳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狄神当狄的经典啊，满心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小乔回家探亲已经走了2天了，本来狄仁杰想的挺好，老婆不在身边还能自由几天。哎，可是没想到啊，这小乔走了，大乔来了。 咦，这天天的比他妹妹还烦人。 说谁呢你？ 哎，没，那我说我说外头那卖鸡蛋的， 懒得理你，我先找狄仁杰去。狄仁杰， 哎，来，哎，这一大早的你喊什么呀？着火了？ 着火？你说的还真差不多，后院起火了你。 啊？什么意思啊？ 你看看这个。 大乔拿出一封信，这封信如同晴天霹雳，把狄仁杰是劈了一个目瞪口呆呀。来，我给大家读一下信的内容啊。 亲爱的狄大人，你好。我想你已经忘了上次我们见面的情形了吧？我可没有忘。你的样子会一直在我眼前绕来绕去，真希望再见到你审案的风采。 别念了。 狄仁杰，解释一下吧，我妹妹刚走几天啊，你就不老实。 不是大姨子，这封信顶多算是崇拜者向我表达了一份仰慕之情，这跟我老不老实没有什么关系啊。 信里都说你们见面了，你就承认了吧。 不是我不是，这大乔，这姐，这听见没有？有人敲鼓啊！你自个儿在这先琢磨一会儿吧，我得升堂去了。 狄仁杰， 这鼓声算是把狄仁杰给救了。 借着升堂审案的由头，狄仁杰连滚带爬的跑到了县衙大堂。这时候大堂正中间端端正正的跪着一个人。 冯啊，就是他击的鼓吗？ 啊，对，大人，就是他击鼓。他说自己什么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。 哦，有这等事？击鼓之人抬起头来跟本县说说你怎么样。 参见狄大人，小的是本县五行画报的插画师小贝。 五行画报？本县怎么没看过呀？ 哎呀大人，五行画报可是本县发行量最大的刊物，专门刊登各种八卦消息，还都有图有真相。 五行八卦，你们倒是挺会起名字啊。 大人夸奖。 谁夸奖了？赶紧说说你怎么回事吧。 啊，是大人，他是这么回事。小人我平时吧安分守己，不招灾不惹祸的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这几天老有一个人暗中跟踪我，我怀疑他随时有可能对我不利，说不定要袭击、伤害、绑架、投毒、暗杀。 对，你再说下去都要谋朝造反了。你为什么会被人跟踪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财产露出来了？ 大人，小的是远近闻名的月光族啊，别说财产，跟钱庄借钱买房还是分期按揭的呢。 那就是你得罪什么人喽？ 那大人，我从小老实，别人给我一大嘴巴我都不敢还手，平时跟街坊四邻都不敢大声说话，我能得罪谁呀？ 那会不会是因为感情纠葛呀？ 要有感情，感情好了。 哎，说什么玩意儿呢？ 我是说呀，要有人跟我在感情上有纠葛，那感情好了。小人到现在单身狗一只，第二只半价的冰淇淋都没人跟我分享。 不为财，不为仇，不为情，这就难了呀。 咦，大人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为了劫色呢？ 这什么玩意儿？劫色？你瞅他那模样，有人劫色算是给他福利了。 大人说的有道理呀、 依我看呢，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。 求大人明断。 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神经过敏啊。小贝啊，本大人念你无知，不追究你无理取闹的责任，你赶紧下堂回家找个心理医生瞧瞧去吧。 大人 回答。 大人，狄大人，你就这么断案吗？你这不是糊弄我吗？ 小方啊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，别在这添乱了。 嗯，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赶不上公交马车了。 我不服，我要上诉。 你大人断案如神，还能取了你咋的？快走。 这方啊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有事没说完呢。 狄仁杰打发走了这个神神叨叨的插画师小贝，自己跟元芳商量公务去了。与此同时，大乔也对狄仁杰的外遇事件展开了调查。 谢洛先生，您是咱们县学的老师，教了那么多学生，您的学问最大了。我想让您帮我看看，通过这封信的字体，您能不能判断出来写信的是什么人啊？ 哎呀，这个字看上去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一定是认真练过的。但是从比例和字体上看啊，这个字应该练的时间不长，属于初学乍练。 那您能不能猜一猜是什么人写的呢？ 哎呦，这可就不好猜了。 不过什么？ 不过这个字我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呢？ 沈老先生，您快想一想，在哪里见过？ 哎呀，让我想一想啊。 也不知道沈老先生能不能想起来。哟，这可要急死大乔了。不过比大乔还急的呀，就是小贝，在县衙门没有得到任何结果， 小贝失魂落魄地走出衙门，朝家的方向走去。 狄大人徒有虚名，什么事儿都不管，还狄青天呢，屁！ 就在这时，小贝突然觉得这几天跟在他身后的那个黑影又出现了，他猛一回头，发现街上人来人往，并无异样。但就在此时， 看你往哪儿跑！ 哎呀， 打死你了！ 哎呀， 这我赶紧！ 哎呀， 哎呀， 哎呀， 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 哎呀，哎呀，别打了！ 住手！ 你这、哎、胳膊上！ 再吵吵！再吵吵！ 胳膊上！ 再吵吵！ 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！哎呦，不吵吵，不吵吵！饶命，饶命！ 小样儿！哎呦，就你这样的，还跟踪人家当间谍呢？啊！跟你说吧，敌的人料事如神，听小贝一说就知道事有蹊跷。小贝来县衙门跟踪他的人也不会落后啊！从县衙门一出来，大人就让我跟着小贝暗中保护，保护他是小，就被抓你，知道吧？ 狄大人， 哎呀，小贝，你别老咋呼行不行？你说啊，我们要是在堂上跟你说清楚了，那还能抓着他吗？得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啊！一起回衙门。 多谢狄大人，多谢李队长。 就这样，一行人回到了县衙。狄仁杰已经等候多时了。 哎呀，疯了，回来了。 哎， 抓住了吗？ 抓着了，哪能抓不着吗？大人料事如神，嘿，哪到那儿我就给抓住了。 啊，那儿赶紧带上来。 好嘞。来来来来，都上来，都上来啊，都上来。来，见过大人，快点的。 小人见过狄大人。阿多，见过狄大人。 阿多，你就是跟踪小贝的那个变态啊？ 我不是变态。 你不是变态，你跟踪人家，说怎么回事？ 我没事儿。 没事儿，你跟人小贝跟了好几天。根据我的了解，小贝是个一穷二白的单身狗，平时窝窝囊囊，也没什么本事。 行了行了，听大人说，听大人说啊。 按说小贝这种人，他应该去跟踪别人，他不应该被跟踪啊。你跟踪他，那必有原因。 他还打我。 啊，你还打他？那说明你心中有恨呐。像小贝这种人，按说是没有任何值得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地方的。你跟了他好几天还动手打人，那必定是因为一件很具体的事情咯。 没有，就是没有。 呀，你还不说是吧？那我问你，你是干什么的？ 我是卖水果的。 那平时你都在哪儿卖水果啊？ 就在县北的第五大街。 哦，繁华地段。小贝啊，你最近有没有去过第五大街？ 第五大街，平时我负责给五行画报画点新闻配图，我们报道这八卦吧，一般都是去犄角旮旯的地方蹲着。第五大街那么繁华， 没去过？ 还真去过。 好啊，直接说重点，哪天去的？ 就是这月五号。哎，对，就是那个大明星宝木中洋来咱们县开演唱会那天。 啊，对对对，哎，我也去了，我也去了。 啊，这没你什么事。小贝啊，你去干什么去了？ 现场画画啊，忠实记录现场，发表在画报上。宝木中洋现在老火了，发出来的刊物发行量肯定翻番。 哦，忠实记录现场。那我再问你，你发现有人跟踪你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呀？ 大概八九号吧。 那你们的刊物是哪天发行的呀？ 每月七号准时发。我五号去画宝木中洋，就为了赶在发刊前把插画加上去。 五号画画，七号发刊，八九号开始被跟踪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阿多呀，你跟踪小贝跟这张画有关系吧？方啊，去把五行画报给我拿了一份。 哦，哎，好，哎，我这有，你看我这最近半年我都有。 不是方啊，你作为一名捕快，你身上带这么多画报干什么呀？ 大人呐，有时候这工作无聊，需要调剂调剂嘛。这画报老好看了， 什么哪个女明星的事儿都有 啊。什么我看不是这是现在不是看这些的时候啊。好好看一看小贝画的那张画啊，看看有什么问题。 不用看了，我说大人，我说 说吧。 我吧就是一普通卖水果的，那天听说宝木中阳来经过第五大道，这人肯定多呀，我就想着好好做几笔生意，没想到刚到第五大道我就被这个人潮给带跑了，别说做生意了，鞋差点没被挤掉。哎呀，那真是人山人海，人潮汹涌。 说正事儿。 哦对，说正事儿啊，在人群中吧，我突然就觉得脚一疼，哎呦，跟针扎的似的。我一低头，三寸多高的一只高跟鞋呀，后跟比那手指头都细，哎呦，正好踩在我脚面上的。哎呀呀呀呀，顺着这只脚啊，我往上一看，嘿，一个小媳妇儿，还挺漂亮的，这红着脸朝我干呢。 你看得很仔细啊。 是啊，我当时一琢磨，这老这么踩着不是个事儿啊，我就提醒他，我说呀，大姐，踩我脚了。他一低头呢，赶紧跟我道歉，说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没瞧见。哎呀，我一看人家态度不错，就非常大度的笑了笑，说没关系没关系。就这么个时候吧，宝木中央从我们俩面前过去，哎，就是这个画师他给画下来了。您说大人，我能不揍他吗？我 对，那是得字。不是，等会儿，凭什么呀？人家把你画下来你就揍人家呀？ 不是，那画下来没关系，关键是他还给放在那画报上了，还发行了。嘿，这下完了哈，全县的人都看见了，我媳妇儿也看见了，他画的吧还真传神。 谢， 我这夸你呢。我这别你画的正好是我朝那小媳妇儿笑的那一瞬间，我跟我媳妇儿说我们俩没关系，结果我媳妇儿非得说我外头有外宅。大人您说说，我冤不冤呢？我这 啊，那是够冤的。 就是啊，就是因为看到这一笑，嘿，我媳妇儿回娘家了，说不跟我过了。您说说，我这么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就因为一本啊八卦画报。 我们叫五行画报。 闭嘴。小贝啊，这确实是你的无心之失，这个阿多也是够倒霉的啊。这样吧，那既然事情都清楚了，本县给你开个证明啊，说明经过本县的调查一切都是误会，你拿着这份证明去见你媳妇儿去吧。 哎呀，多谢青天大老爷了。 狄仁杰 啊，不是那个大乔，我这正断案呢，你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到后堂说去，好不好？ 不行，就在这儿说。告诉你，狄仁杰，那封信的事我都查清楚了。县学的申老先生已经知道笔迹是谁的了，他一会儿就把人带来，咱们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，看看那到底是不是你对不起我妹妹。 不是，到哪儿跟哪儿啊？不是，我说你们怎么还在这站着呢？啊？本大人有家事要处理，你们都走，都走。 哎，别呀，大人，我看看，看看，这可是本县最大的八卦，万一我要把这事儿报道， 你少废话。 哎呀哎呀，来了来了，哎呀，我来了，哎呀， 申老先生，您来了，笔迹查到了， 查到了， 好，人在哪儿呢？ 这不在这儿呢吗？ 狄大人好，大乔阿姨好。 啊，你？ 大乔阿姨，我是小明明，申先生是我的老师，那封信是我给狄大人写的。 你？ 我就说啊，我怎么觉得字体很熟悉呢？啊，原来是这小子写的啊！我就说嘛，这个字啊，练过，但练的时间不长。这小子今年才八岁，练字一共不到三年，哼哼哼，我这眼力错不了。 狄大人，您还记得吗？前一阵您去县学讲课，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崇拜您， 我立志要成为您这样的人，这才给您写了这封信。 哟，好孩子，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的。 我说妹夫。 嗯，大乔姐，这回不怀疑了吧？ 哎呀，大人，你看这孩子多好，可见大人的影响力之深远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画幅画吧，登在画报上，这可比八卦强多了。 哎，我说小贝啊，阿多，大乔，其实这个人呐，都有私心，都有疑惑，但是对于身边的人，一定要信任，因为信任是爱的基础啊。我们不能疑神疑鬼，更不能断章取义。如果那样的话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 说得真好，就让我们努力去信任身边的人，也希望每一个人都不要让信任你的人失望。哎，大人，门房说又有人给你写信来了。 啊，我去取。 等一下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 大月子，你给我回来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诸葛小贝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左左、程苑、诸葛小贝、平凡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别吵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。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形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长 洪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 郎 啊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。 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形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。 你吃吧，你想啊，想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。为你下厨房、啊、 菊花店先生，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哎，我说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狼心狗肺冬呀，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的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